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24集，我师父被撞了，你赔得起吗？王乾坤眼前一黑，谢天谢地，门外响起了敲门的声音。他连滚带爬地过去开门，面色之狰狞想来也是很吓人的。因为拎着外卖袋子的严福瑞啊呀一声尖叫，腾腾腾连退好几步。 哎呀，你！ 严福瑞那面色活像是见了白鹰。 口令！ 饿得都他妈的人命关天了，还口令？王乾坤大怒道。 秦放躺着，加个期限的话，10000年。 终于祭上五脏庙了。王乾坤手里捏着包子，心却越来越凉。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刚开门的时候，严福瑞看见他那么害怕了。因为白鹰好像出现了。严福瑞说，他冲出去买吃食的时候，看到附近的街口那里停着警车，拉着警戒线，还有好多围观的人。但是那时候饿得七荤八素，实在没心思管。回来的时候嘴里嚼着包子，肚子踏实了，也就有了看热闹嚼舌头的闲心。说到这时，王乾坤看了严福瑞一眼，严福瑞马上改口说自己知道他在家里等着吃东西，所以自己起初是准备看一眼就走的。当时的人群被围得水泄不通的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前头又有维持秩序的人大声呵斥。严福瑞伸了半天脑袋，只知道死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子，悻悻地正想退出来，前头忽然一阵骚动，紧接着新消息就传开了。 哎，可怜呐，老太婆死得真惨， 听说是开膛剖肚。 我听说还有玄火啊，没骨头啊。 怎么可能没骨头？我只听说变态杀人狂偷器官的，没听说偷骨头的。 哎，真的，我听说抬的时候身体软绵绵的，打了个对折。 严福瑞听到一半脑子就炸了，后背上冷汗层层的冒，脚上像踩了棉花，还有故作镇定地往小区里走。一路上不知道是疑神疑鬼还是确凿感觉，总觉得有一双阴森森的眼睛在自己后背上打转。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刚刚开门时，严福瑞被一头冲出来的王乾坤吓得半死了。谁知道你是真的王乾坤，还是被白鹰塑了体的王乾坤呢？这可能是王乾坤听过的最糟糕的下饭故事了。他捏着包子，食不下咽，看看严福瑞，又看看通往后院小花园的方向。 你要不要去跟司藤小姐说一声？我怎么觉着她躲在那儿也不保险啊？ 话还没说完，客厅里的电话叮铃铃响了，两个人同时被吓了一个机灵。严福瑞嘟囔了一句：“ 喂，谁啊？” 老实说，自从有了手机，电话的使用率降低不少。严福瑞是不懂秦放为什么要在房间里装个电话，就没见派上什么用场，一次两次都是门卫打的，还真叫他猜准了，这次真又是门卫。不过电话的内容让严福瑞傻了眼了。 有个老头子倒是，是你家的朋友吗？叫车给撞了，就在门口。 王乾坤一听自己太师父出了事，就坐不住了，拔腿就往门外冲，亏得严福瑞眼疾手快把他给拦了下来。他心想，王乾坤这副模样能出去吗？这要是让白鹰看见了，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严福瑞拍着胸脯跟王乾坤保证， 自己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到了门口就傻眼了，可怜苍红观主头破血流的歪在门卫室的台阶上，整个人都有些人事不省了。值班岗亭里两个门卫，一个在喝茶，一个在收快递，都不说照顾他一下。哎，对了，还有这肇事的车辆呢？严福瑞想发火，那个喝茶的门卫掀开眼皮看了他一眼。 你朋友啊，赶紧领回去吧，闹到被抓起来就不好看了。 什么意思？被车撞还要被抓？这世上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另一个门卫鼻子里哼了一声。 哼，我们这个小区住的都是有素质的人，要不是看你真的是秦凤先生的朋友，我们才不帮你把事情给平了。注意一下行不行？杭市是文明城市。 这是几个意思？他们这些外地口音的就不文明了？还有自己怎么就越来越糊涂了呢？这听起来怎么像是苍红观主开车把别人给撞了呢？喝茶的门卫见严福瑞一脸茫然，怕不是以为他在装傻，干脆把话挑明了说。 都多大年纪了还出来碰瓷，要真被撞死了也不知道怪谁。 碰瓷儿？人家苍红观主是太和山德高望重的老观主，这简直就是污蔑嘛。严福瑞的火腾腾的，那门卫毫不畏惧。 怎么了？还不服气是不是？我们小区门口有摄像头，拍得真真的。还有人家车主车上是有行车记录仪的，我们还帮你们说了好话了，事实上就不该帮，助长犯罪这事。 门卫说的那么理直气壮，严福瑞心里也开始泛起嘀咕了。说了有摄像，应该不是假的吧？那就是苍红观主往人家车上撞的了，这犯得着吗？怎么这么想不开呀？正思存着，严福瑞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来，这苍红观主不会是八卦黄泥灯没拿到，灰心之下想撞车自尽吧？一时间顾不上别的，严福瑞赶紧去翻苍红观主的包，里头物件不多，换洗衣裳、洗漱用具，还有一个棉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圆筒。一层层揭开，心里头打了个突，跟先前描述的一模一样。粗糙的黄泥灯坯，手持的凹槽，顶端八卦式样的铜片，灯芯焦黑焦黑的，也不知道点过多少次了。 哎，不管了，先背苍红观主回去吧，老年人不精壮，说不准还得送医院呢。 严福瑞把苍红观主的包给挎上，抓着苍红观主两条手臂圈在自己脖子上，最后拖住苍红观主往上那么一抬。这上了年纪的人体重可真轻啊。秦放的家里比较靠小区的里边，严福瑞一路小跑，路过临近一幢住家时，无意间偏头看了看，这户的装修风格是玻璃幕墙，大致能照出路人的影像来。就是那一瞥眼之间，严福瑞发现苍红观主好像抬了一下头，这让严福瑞大喜过望。 哎，苍红观主，你醒了？ 没人搭理他。严福瑞努力转着脖子扭头去看，苍红观主还晕着呢，耷拉着脑袋靠在严福瑞肩上，还是那副奄奄一息的模样。兴许是自己眼花看错了，严福瑞叹气之余重又忧心忡忡。老年人不精壮啊，这回去之后要怎么跟王乾坤合计合计呢？可能还是送医院来的更保险一些，毕竟事关自己的师父。王乾坤望眼欲穿，连大门都没关，站在门口只等随时迎接。严福瑞大老远的看见他，可气坏了， 摸出手机就给王乾坤打电话，劈头盖脸说的：“ 谁叫你出来的？不是跟你说了裴英就在附近吗？你这样练三分钟就被识破了，真正的司藤小姐会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的吗？” 严福瑞一边说着，还一边就手把顺着后背往下滑的苍红冠主往上拖了一拖。王乾坤也满肚子气：“ 司藤小姐这法子我看就不靠谱，我怎么假扮她啊？白英又不是傻子，我站不站门口都会被她识破的。” 嘿呀，反了这是。严福瑞威胁王乾坤道：“ 你进不进去？要是不进去，信不信我把你师父扔这儿？我真老啊，我真人。” 僵局持续了约莫半分钟，以王乾坤的妥协告终。但是进屋之后，王乾坤就没那么配合了，他一边小心翼翼扶着师父躺到沙发上，一边抱怨严福瑞，大意是他看司藤小姐这主意就行不通啊，简直就是， 哼，简直就是大军未动，粮草先没啊！这都什么呀？啊，到现在连白鹰半个鬼影都没看见，我这穿高跟鞋穿的半条命都没了，现在连师傅都被撞了，都是为了那个什么破灯。我告诉你们，万一我师傅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